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等衣服洗完，放烘干机。 要是你没别的衣服换，我们今天就不出门了。反正在屋里衣服也用不着。 当然有。 周米窘迫，他怀里抱着原本放在藤椅上的抱枕，也没多想，就朝谭燕西丢过去。他已经发现，自两人睡过之后，谭燕西说话就更没个忌惮。谭燕西一伸手就接住了，夹了抱枕在臂间，径自朝浴室走去。早餐是周迷昨晚买的酥皮面包和牛奶。晨光清透，周迷隔着餐桌去看，谭燕西嘴上的那个小伤口已经结了痂，还挺显眼的。他莫名心虚，问谭燕西今天是什么安排。谭燕西自然注意到了他在看什么，凉凉地扫他一眼。 这时候知道自己闯祸了。 那你咬回来得了。 还狗咬了人，人还得咬回去吗？ 你。 周迷气得在餐桌下踢他小腿肚，但力道太轻，抗诉的用意变了味儿。果真，谭燕西笑出声。 你现在勾引我也没用。马上就出门了，记晚上的账上吧。 周迷真的受不了了，拿起半只面包去堵他的嘴，手腕却被谭燕西一把捉住。他站起身，隔着餐桌探身弯腰往他嘴上亲一下。 想要我住嘴还不容易吗？下回直接点。 说完，谭燕西直起身，拿了他还捏在手里的面包，自己送进嘴里，转身大步地往卧室去了。周迷觉得，都用不着别的，光凭语言，自己就能被他玩死。20分钟后，周迷站在药店收银台排队，门口站着一脸郁闷的谭燕西。周迷付了账，拿着口罩出去，拆出一只递给谭燕西。谭燕西老大不情愿地接过去，挂绳子在耳上，拉开口罩，捏一捏鼻梁上的密封条。 你看，现在谁都信你是感冒。 谭总好面子，不好解释嘴上伤口是让女人咬的。谭燕西不冷不热地瞥他一眼。 世上可不止你一个人会记仇， 但是看你笑话的时候也不多。 今日行程，考察团要去一个客户家里吃饭。周迷真以为自己是来做翻译的，一身穿得十分正式，白衬衫搭中腰的米灰色休闲裤，一双高度适中的尖头高跟鞋，头发束作马尾，只化淡妆。但等和尹策他们会合后才发现，他们分明已经有翻译了。出发前，周迷拉住谭燕西。 既然是你们的工作会餐，我又不是翻译，那我就不去了吧。 你昨天到今天不一直都在给我当翻译？ 周迷一下抿住唇。谭燕西低头看他，神情淡下去。 既然说要带你去，就没有不合适的道理。 谭燕西完全洞悉他的想法。周迷很淡地笑了笑，却是再次摇了摇头。沉默片刻，谭燕西语气清淡地开口： 随你。 说罢，谭燕西径直转身弯腰上了车，司机紧跟着便将车门推上，绕往驾驶座。周迷往玻璃窗里看一眼，谭燕西戴着口罩目视前方，始终没往旁边瞥一眼。他也就干干脆脆地转身按密码锁，打 打开了大门。他走进电梯，一面拆了马尾，一面从包里抽出纸巾擦去唇上口红。到晚上8点，谭燕西回到公寓，掏钥匙打开门一看，里头亮着灯。客厅里，周迷穿着宽松的白色短袖 T 恤，下摆都扎进了浅灰色的卫裤里，头发随意盘起来，梳成了一个丸子头。他就赤脚坐在茶几旁边，面前和脚边摆了好些书，都是些明显书页泛黄的二手。他抬起头来看一眼。 回来了。 谭燕西嗯了一声，瞥他一眼，自顾自地先去洗了个澡。换上睡衣出来，谭燕西往沙发上一坐，点了支烟，低头一眼，周迷还在翻着书，倒不是在看书，而是翻那上面书原本的主人做的批注笔记。谭燕西沉沉地抽了好几口烟，才出声。 白天去买书了。 嗯。 话音刚落，一只手臂伸过来，周迷不由地往旁边让了让，手里的书被谭燕西抽走，啪一下丢在了沙发上。周迷转个身，抬眼看向谭燕西，他知道他要跟他聊白天的事，赶在他前面开口了。 我好歹是北城外语学院毕业，4年成绩没调出过年级前三，资格证书该有的也都有，真的完全用不上我，那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啊。 周迷白天斟酌了好几遍，这话说出来无比顺畅，他顿了一下又开口。 当然，或者是我自己一开始就理解错了，你原本就只打算单纯的叫我陪你出来玩，那是我扫了你的兴。 谭燕西其实多少有些不高兴，但听他这么一说，倒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笑了。 那我给你道个歉。 周迷眼尾微微一颤，他这轻飘飘的语气让他心脏都往下跌。 可能你觉得不过是助兴的玩意儿，但我是真真正正拿它混口饭吃的。 谭燕西伸手把他从地板上拉起来，叫他坐在膝上，一手抱住他，手掌按在他背后。 这不是正在给你道歉吗？ 周迷没说什么，只微微叹声气。 好吧，我接受。 说着周迷就要起身，谭燕西立马一把拉住他，抬眼去看他，神色再平静不过，但失望都在方才那声叹息里了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谭燕西才又出声，语气很是认真。 带你去也不过想让你多认识点人，当然以我的私心，你陪着我，我好歹不觉得无聊的紧。 他手掌轻轻摩挲他的后背，轻声一笑。 哎呀，哪知道我们大公主这么骄傲，一点委屈也受不得啊。下回都提前跟你说清楚，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，我是我，好不好？ 前面那两句道歉十分敷衍，可眼下这番话却十足真诚。周迷哪有说不的余地，尤其又是这样长辈一般宽容而温和的语气，对他说好不好，哪里有什么不好的。谭燕西身体靠过来，下巴抵在他肩头，再出声又是平日声调。 中午和晚上都念着你这事儿，饭也没吃上几口，你吃晚饭了吗？ 周迷觉得心头都变软，假话真话，真话假话，从他口里说出来，就是会哄的人不禁当真。他故意开口：“ 吃了，吃得很饱。” 可见是白疼你了。 周迷也笑了，抬眼去看他。客厅布暖白光，照得他皮肤虽白，却不似那样毫无生机。他微微闭着眼睛，薄而长的睫毛落一层淡淡的阴影在眼下，是真有疲色，筹作场合总是难免的。 你不吃东西是不是因为不敢摘口罩？ 谭燕西一时无语，周迷心里莫名就痛快了。 那我陪你下去找点东西吃吗？ 眼下不就有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